不好干，那个错就不要再干，那个都不要过来干，为了人生过得苦大大过来的难道就没有差没有他去年的头来吗，在那前面的一切不就不在你都不是好大爱的都没做的好爱的那家的钱把他入杯I'm gonna get you out of my head.